抽屉里也没了。于建立推门进来，身着便装。今天是星期天，他要上街，问徐东福烧不烧东西。徐东福让他买烟。于建立劝，还是戒了吧，对身体不好，费钱，百害无一利。徐东福笑笑，还是有一利的。当初要不是他，我根本没办法摆脱遭遇停飞的打击。那现在不是摆脱了吗？那就戒了吧。哈哈，那哪成啊？那我不成过河拆桥、卸磨杀驴的负义小人了吗？打着哈哈，推走于建立后，重回窗口。在那个位置，训练场近在视野。训练场有不少自发训练的学员，一波一波来了走，走了来。只有彭飞始终在。这会儿刚从悬梯上跳下，在一边干呕。徐东福看表，6分多钟，正反各20个，不错的成绩。呕吐完的彭飞又上悬梯，悬梯转，徐东福站在窗口默默地看。随着出操的军号声响，校园里口号声、口令声、脚步声此起彼伏。徐东福进学员宿舍，先上3层，一层一层走下来，挨屋看。每班都有值日生在整内务，扫地、拖地、擦桌子。来到1班宿舍门口，没有，屋里没有一点动静。徐东福奇怪地进去，看到了在上铺呼呼大睡的王建凡。他伸手摸他的头，冰凉的，不烧啊。王建凡闭着眼睛，把额上的手拨了一边。 嘘，别闹啊，我再睡会儿。 很重地翻了个身，背对着徐东福。王建凡确定了退学，却没办法像张前、李伟他们立刻就走。那时别的学校还没开学，好安排。现在呢，学校都开学了，再走就得满3个月，等淘汰下来一批后一块儿走，一块儿安排。换句话说，王建凡必须得在这儿熬满3个月。早晨宋启良叫他起来出操，他本可以一口回绝，出于对对方的体谅，他还是做了请示。 我留下来做值日好不好？ 今天跑1万米，他没动力。同学们走了之后，他继续睡。整内务倒是不累，但是同样需要动力。人做任何事都需要动力。徐东福找了宋启良，中心意思，王建凡再一天就是他班里的人，不能放任不管，得负起责来，做好思想工作。国庆节，学院将进行全院大阅兵，致使1班不能拉了队里的后腿。宋启良小心建议， 队长，到时候阅兵的时候，让王建凡在家看家，行吧？ 行。但你认为，班里头这样一个人的这种状态对你们班会一点影响没有吗？宋启良愁眉不展回班了。队长说的对不对呢？ 对， 可是没法办。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王建凡还有不到2月就走了，从此天各一方，谁也不认识谁，